一时同大家讲故事叫做锁匙。老城区即将迎来拆迁，原本岛嘅居民搬嘅搬，走嘅走，已经人走楼空啦。昔日热闹嘅街道，依家喺一边苍白嘅景象，而且杂乱同埋啲冷清。小巷人士攞住相机喺啲巷里边走来走去，佢想拍翻啲相作为纪念。正当佢影相影得高兴嘅时候，佢个肚突然之间就一阵嘅剧痛。佢见到唔远处有一个公共厕所，佢忍住肚痛，快步咁就向厕所走咗过去啦。去到厕所嗰度，里边空无一人。佢揾到个干净嘅卫生间，正想将自己个包挂喺墙上边嗰时，佢发现墙上边嗰个钩上边挂住一串锁匙。佢将只锁匙攞咗落嚟，顺手就将自己个包挂喺嗰个钩上边啦。边个咁大懵啊？将只锁匙放咗喺度？小王望望只锁匙，心里边就好大嘅疑问啦。依一条系一条极其普通嘅铜锁匙，上边就啲铜锈噶，显然好耐都冇人用过。锁匙上边贴住一块胶布，胶布已经发黄啦。上面写住三点三个数字，字迹已经有啲模糊啦，但系依稀都可以辨别出嚟。小王确定嗰个系个房间嘅号码，跌咗嗰个人一定好心急噶啦，佢肯定唔会翻嚟揾噶。冲完厕所之后，小王正将对锁匙挂翻原位嗰时，佢突然之间就谂到，一大都已经冇人嚟住到啊，点会仲有人嚟攞锁匙呢？锁匙上面满是铜锈，显然已经好耐冇人用过啦。于是佢顺手就将对锁匙放咗入自己个袋里边，然后就行翻出去啦。等佢行出去嘅时候，天色已经有啲昏暗，风吹住啲黑云从远处飘咗过嚟，大镬，要落雨啦！小王见到离呢度唔远嗰度有一栋用红砖砌成嘅老式楼房。嗰度有一段长长嘅走廊，正好可以避雨。佢急急忙忙就跑到嗰度，佢啱啱跑咗楼里边，雨就跌跌答答咁落咗落嚟啦。呢日输嘅佢想食支烟，正当佢喺个袋里边攞出烟嗰时，嗰条锁匙啪嘅一声就跌咗落嚟啦。佢望望嗰条锁匙，心里一动，然后就谂啦，呢座楼啱啱好三层。呢条锁匙会唔会喺度三年三房呢？于是佢搵到咗楼梯，然后噔噔声咁就上咗三楼啦。上到三楼，佢见到三年三嘅木门已经非常之破旧啦，靠近半个天窗已经铺满晒蜘蛛网，显然呢度好耐都冇人嚟住啦。佢攞起嗰条锁匙就去开门，轻轻一拧锁就打开咗啦。佢打开咗道门，但是一股腥臭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他握住了自己的鼻就往里面走了。当他入到去的时候，他见到里面都有些老式家具、木床、三柜套、大衣柜，上面都积满了灰尘和蜘蛛网了。间房是那些老式的套间，客厅里面还有一道门，他推开门望向入面，里面的光线十分之不好，朦朦胧胧之间他见到堆满了很多东西。他拿出了打火机点着了一看，吓得他大叫起身，转身就往外跑了。他见到白生生的人骨堆满了半个房间，一大群好像猫那么大的老鼠站在白骨那边正看着自己。他们见到小王跑了出去，然后吱吱喳喳地叫住，就冲向了小王了。当小王来到客厅，正要冲出房间嗰时，忽然之间佢见到门上边结咗一个大大嘅蜘蛛网，一只面盘大小嘅蜘蛛正吊喺嗰个蜘蛛网上边，蜘蛛毛神神咁五彩斑斓，嘴上边露出一支好似针一样嘅吸管。小王见到前有内敌，后有追兵，佢大叫起身，揈起自己个包就冲向咗蜘蛛啦。 佢希望可以将个蜘蛛网撞开，咁就可以出去啦。带住强大嘅惯性，人同我包一齐撞喺蜘蛛网上边，啲蛛线断咗几条，但系小邦却被黐喺网上边。蜘蛛爬咗过嚟，将条针管插咗小邦嘅身体里边。小邦只系觉得一阵嘅麻痹，然后就失去咗知觉啦。蜘蛛喺小邦身上边绕来绕去，过咗阵，小邦就被包成好似一个残障咁样。呢阵时放门砰嘅一声，又被关上咗啦。深夜，三年三房间捐出只大老鼠，嘴里边担住一串铜锁匙，喺黑夜当中飞快咁就向厕所嗰边跑咗过去。佢跑到卫生间嗰个挂钩嗰度，然后将只锁匙挂喺条挂钩上边，然后迅速咁就离开咗啦。有阵时，好奇真会害死人㗎。